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Hello， 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使用 v6.js 播放多媒体文件。在上一篇文章中呢，我向你介绍了 FLV.js 播放器。那今天呢，我们再来介绍另一款非常著名的 JavaScript 播放器，是 v6.js。我们首先比较一下这两款播放器，看看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那在我看来呢， FLV.js 更聚焦在多媒体格式方面，它主要是将 FLV 格式转换成 MP4 格式，而对于播放器的音量控制、进度条等等这些这个内容呢，并没有做特别的处理。而 v6.js 对音量控制、进度条、菜单等 UI 相关的逻辑呢，都做了统一的处理。对媒体播放器是部分呢，这个设计了一个插件框架，那可以集成不同媒体格式的播放器进去。所以呢，相较而言 ,v6.js 更像一个完整的播放器。v6.js 对于大多数浏览器都做了兼容，它设计了自己的播放器 UI, 接管了浏览器默认的 V6 标签，提供了统一的 H5 CSS 皮肤。因此呢，通过 v6.js 实现的播放器在大多数浏览器上运行都是统一的风格和操作样式，那极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开发效率。除了上面介绍这些特点之外啊， v6.js 还有以下优势。那第一个，开源免费，对吧？不管你是学习研究还是应用，对吧？ v6.js 都是不错的选择。第二个呢，轻量。那浏览器 UI 的展示全部都是通过 H5 和 CSS 完成的，没有图片的加载。那第三点，有完善的这个 API 接口文档，那让你这个更容易理解和使用它的 API。 那第四个，统一的 UI 设计，不管在哪个浏览器上，对吧，你都可以看到它们是统一的风格，没有任何的这个差异。好，第五个，皮肤可以任意更换，很灵活。第六个，开放灵活的插件式的设计，可以让你集成各种不同的媒体格式的播放器。好，最后一个，支持多种文字语言，中文、英文、法文、德文，对吧？既然有这么多优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详细解释一下 v2.js 的相关内容。那首先是 v2.js 的这个架构。那 H5 呢，为媒体播放增加了许多新的元素，像 Audio 标签、Video 标签、Source 等等，对吧？这些内置标签呢，基本上都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需求了。而 v2.js 把这些组件呢，统统又实现了一遍。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适应不同的浏览器之间的差异，为各浏览器提供统一的 UI 这个界面和个性化定制。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 v6.js 都包括了哪些主要的组件。如文中图所示，通过该图啊，我们可以看到 v6.js 主要包括了对多种文字语言的支持， CSS 样式的定制，控件部分，媒体内嵌元素部分和外部插件五大部分。下面呢，我们就简要的介绍一下每一个部分的相关信息。那第一个呢是 language, 也就是语言，对吧？它在 v6.js language 目录下面，那支持多种文字语言的切换，像中文到英文、英文到法文，对吧？第二部分呢是 CSS 样式。 v6.js 的 CSS 样式呢是可以更换的，那它还支持个性化的定制，非常灵活。那第三部分呢是 component。 component 呢是 v6.js 用于这个 UI 控件的一个抽象类，那它封装了很多的 H5 的这个元素，像这个 control bar、 menu、 slider、 tch 都是继承自这个元这个组件。那这些呢也叫做子组件，而且呢它们还可以再有自己的孩子，这样一层一层嵌套，就形成了一棵树。那这样设计的目的呢，就是要将播放器相关的控件模拟成一个动物树模型。那以下呢是每个子组件的一个功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呢是 control bar, 那顾名思义就是对播放器进行控制的一个模块，对吧？那包括音量的调节、进度条的拖动等等，都是由它来完成的。第二个呢是 menu,是播放器右键菜单的实现，就是通过 menu 来实现的。好，第三个呢是 slider, 就是滚动条的控件，对吧？是垂直滚动啊，还是水平滚动，对吧？那像音量的滚动条、这个进度条这个滚动 都是它的这个子类。好，最后一个呢是 TCH， 也就是Technic 的缩写，对吧？表示的是播放器技术。其实呢，它就是为播放器插件提供一个抽象接口。那 Video GS 默认使用的是 H5 的这个播放器。那第四部分是 Event Target。H5 除了提供 Audio Video Source 这些可见的这个元素之外，还包括了 Media Source 的概念，像 Audio Track、Video Track、Text Track， 对吧？这些呢都是继承自 Media Source 的。Video.js 把它们进行了抽象，那这些对象呢都统一实现了 Event Target 接口。OK， 那这几个 Track 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一个呢是 Audio Track， 顾名思义就是音频轨，对吧？也就是音频的媒体源。第二个 Video Track， 视频轨，视频的媒体源。第三个 Text Track， 文字轨，也就是字幕。最后一个 Track 呢是媒体源的公共抽象。那你这里呢一定要将它与这个我们的 Track 标签区分开来，这两个不是一回事，对吧？这里需要你注意一下。第五部分呢是插件， Video.js 呢支持播放器插件的开发，目前已经有很多插件实现了。在上图中我们只列举了三个这个插件，那第一个呢是 HTTP Streaming， 那么可以播放 HLS 协议 Dash 协议的媒体流，对吧？第二个呢是 Flash， 用于播放 RTMP 媒体流，但目前呢各大浏览器这个都默认禁止使用 Flash， 所以经过测试呢，像 Chrome 还有 IE 的新的这个浏览器啊都已经不在这个使用 Flash 进行 RTMP 流的播放。好，第三个是 YouTube， 是企业这个定制的这个插件。下面我们再聊聊 Video.js 的这个安装与部署。 Video.js 的文档是非常细，包括了安装、部署、 API 说明、 FAQ 等等，只要按照文档手册中的这个步骤啊进行安装部署就可以了。那使用 Video.js 主要呢采用下面三种方式。那么第一种方式呢是通过源码安装部署，首先呢通过 GitHub 下载源码，然后呢安装 Video.js 依赖的文件，最后呢构建 Video.js。 那相关的这个运行命令呢我已经展示在这个文中了。那通过上面三步，在 Video.js DIST 目录下面呢就生成了 Video.min.js 还有 Video.min.css 语言、字体等相关的文件。那你只需要将它们引入到你的 JavaScript 这个文件中就可以了。第二种方式呢是通过 npm 仓库获取，也就是通过一条命令 npm install video.js， 对吧？那么第三种呢是通过 cdn 直接下载官方构建好的文件。那总之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使用 video.js。 那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什么呢？就是本文后续的例子都是采用的第三种方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实战一下使用 Video.js 播放一个本地 MP4 文件，那具体代码呢如文中所展示这样。下面我们来对这个代码片段啊做一下简要说明。那第一个呢是 link 标签，它是从 CDN 获取到 Video.js 的 CSS 文件。第二个呢是 script 的标签，从 CDN 获取 Video.js 文件。需要注意的是呢这种方式获取的是最新发布的版本。第三个呢是 video 标签，那对于 video.js 来讲呢需要设置 ID 属性。那在下边是它的属性了， data setup， 对吧？这个属性是 video.js 特有的。那这个标签呢是用于播放器的自动加载，这里我们的代码中传入的是一个空的 JSON 对象，那您可以参考官方文档这个相关的参数，按照要求传入配置参数对象。好，再下来呢是 source 标签，那指定播放 URL 和这个媒体类型，我们的这个代码中指定的是本地磁盘的 MP4 文件 test.mp4， 这个是预先准备好的。那它的类型呢就是 video mp4。 对于我们来说啊，我们要做这个测试，那首先呢你要准备好一个 MP4 文件，然后呢将上面的这个代码片段拷贝到一个HTML 文件中，那比如说 play local mp4.html， 对吧？最后呢在浏览器中打开就可以看到播放的画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如何使用 video.js 播放 HLS。 那么我们使用的工具呢，可以是 FMPEG 或者是 OBS。那这些工具呢，在我们前面的文章中已经向你做过详细的介绍了。而我们的这个媒体服务器呢，既可以是这个 Nginx 搭建的这个自己的流媒体服务器，也可以使用我们前面介绍的 CDN 网络搭建的流媒体服务器。那么通过这两种方式呢，都可以进行推流还有流的转发。那由于这部分知识呢，我们在前面已经通过两篇文章向你做过详细介绍了，所以呢这里就不再赘述了。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这个讲一讲如何使用 v2.js 播放 HLS。 在使用 v2.js 播放 HLS 流媒体之前呢，我们需要先创建一个 H5 文件，比如给它起个名字叫 playhls.html， 对吧？那这个 H5 文件中的内容呢，就如文中示例代码所展示这样。那 v2.js 的官方文档对如何使用 v2.js 描述的非常详细，你可以自行查阅相关的手册。那这里呢，我们只要简单的分析一下这段代码片段这个就可以了。那在这个代码片段中呢，首先是从官方指定的这个 CDN 获取到 video.min.js 和 video-gs.min.css 文件。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是从 video.js7 开始， HLS 插件默认包含在了 video.js 里了。所以呢，如果使用 video.js7， 那么我们就不用单独再引入 HLS 这个插件了。那第二个呢，是这个 video 标签。那 video 标签中呢，需要指定 ID， 那这个 ID 呢是随便起的。我们在这里设置的是 myHLS player。 那 video 标签的 CSS 样式采用的是官方提供的默认的这个样式 video-js， 当然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定制这个样式。好，再下来呢是 source 标签中的 src 这个属性，指定了 m3u8 的播放地址。我们这里设置的地址是这个 http 这个 localhost 的冒号8000 live test index.m3u8。 需要注意的是啊， type 属性必须是 application-x-mpeg-url， 对，这是必须的。好，再接下来最后一个呢，是在代码的最后实现了 player 实例的 ready 回调这个函数接口，这样当播放器加载完成之后会触发 ready 事件，那 player 的 ready 函数就会被调用。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那通过 FMPEG 工具或者是 OBS 向 RTMP 这个地址推流，而 HLS 协议媒体流的播放地址呢，我们在这里也列出来了。那你可以通过浏览器打开 player-hls.html 页面，那就可以看到 HLS 协议的画面了。那整体总结来说呢，本文我们首先对 video.js 架构做了详细介绍，了解了 video.js 的几个重要组成的模块以及这些模块的主要作用。紧接着呢，我向你展示了如何通过 video.js 播放本地 MP4 文件。最后我们还介绍了如何通过 video.js 播放 HLS 直播流。那可以说 video.js 是目前在浏览器上最好用最著名的开源流媒体播放器。它的功能非常强大，既可以处理多种媒体格式如 MP4、FLV 等，又可以支持多种传输协议像 HLS、RTMP。 所以呢，它是播放音视频直播流必不可少的这个播放工具。那在本文中呢，我们为了简单，这个只是这个构建了一个 video.js 的 demo。 在真实的直播系统中呢，你应该实现一个直播客户端，在直播客户端中引入 video.js 来播放直播流。此外呢，这个直播客户端啊，还应该通过 3W 服务进行发布。那当用户想进入某个房间观看节目的时候，那首先从 3W 服务上下载客户端，在浏览器将其加载之后呢，通过信令服务器这个获取到直播的地址，并最终拉取直播流进行展示。这样就将 video.js 播放器与我们前面介绍的万人直播系统结合到一起了，最终实现了可商用的直播系统。那么今天留给你的思考题是， video.js 是如何通过 date setup 属性完成自动加载的。那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